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好，北京时间的18: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各位好，我是于浩。 您好，我是李玲。今天是2021年9月11号，星期六。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首先将会关注北京市教委公布首批北京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白名单。 教培行业同业互助2500多个优质岗位，助力教培行业人才就业。 截至今天下午4点，福建莆田此轮疫情累计报告24例核酸阳性，其中确�诊病例6例，无症状感染者18例。 货拉拉女乘客坠亡案昨天宣判，司机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 大连市普兰店区一住户家中发生爆燃，造成8人死亡，5人受伤。 世界从911那一刻发生变化，美军打着反恐旗号全球征战。 浏览新闻之前，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全红月。全工你好。 哎，你好李玲。 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会有一场雷阵雨啊，现在来看情况，最新的情况怎么样呢？ 今天夜间啊，天气要逐渐的转阴，明天凌晨1-2点钟啊，这个雷雨天气从西部郊区就要开始了，并且逐渐啊影响到全市，断断续续啊要持续啊明天的一整天，到明天晚上啊才能结束。全市会啊普降中雨，西部的沿山一带啊，像石景山、海淀，包括昌平以及大兴的南部和通州，这个雨势明显，局地啊要出现啊1小时超过20毫米的强降雨。那么雷雨开始阶段还要注意防范啊短时的雷雨大风。那么明天呢，受阴雨天气的影响，气温会明显下降，最高气温呢在23度左右，所以出门带伞，适当的添加衣服，也要注意啊交通安全。李玲， 预计这个雨会持续多长时间？另外下周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 那么到下周一的早晨啊，天气就转成阴雾蒙蒙了，白天呢天气呢是阴间多云，夜间呢还有一次啊阵雨天气出现，但降雨的程度啊比今天晚上啊要明显减弱，是场小雨。另外呢，周四早晨还有点小阵雨。这个今年夏季啊，与这个往年啊有些不同，降雨偏多。从6月1号到入汛以来啊，也就是到9月9号，这个全市平均降雨量是707.2毫米，比常年的392.1毫米啊偏多了80%，比去年的375.4毫米啊偏多了近90%，也就将近1倍了。那么本来应该已是这个夏末的季节，但近期天气的表现啊往往带有初夏的特征，这个雷雨频发，造成啊雨量分布不均，局地呢还出现啊强降雨，所以我们要注意防范，安全度汛。主持人， 好，谢谢全国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再见。 再提醒一下各位，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傍晚西部山区雷阵雨，后半夜呢多云转阴，有小到中雨，局地暴雨伴有雷电，偏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35到55，空气质量1级，属于优。 北京，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聚焦世界，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1，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北京市教委今天汇总公布北京首批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的白名单，共有152家。市教委表示，自今年8月下旬以来，各区陆续公布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白名单，这些机构都为非营利性机构，在办学资质、办学行为、资金监管、疫情防控等方面符合规定要求。 具体名单，家长可以通过市教委官方微信公众号“首都教育”查询。市教委同时提示家长，在报名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时要注意，培训机构应当取得教育行政部门颁发的办学许可证以及经审核批准恢复培训的相关标志，机构提供的合同应是教育部和有关部门联合印发的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服务合同示范文本。 另外，培训机构收费标准应对外公示，一次性收费不超过3个月或60课时，应在办学场所显著位置张贴承诺书，对教师任职资格信息不超纲超前培训，培训时间不得与中小学校教学时间相冲突，线下培训结束时间不晚于20:30，不留作业，纳入资金监管等进行公开承诺。 双减政策落地后，不少家长在讨论，今后辅导孩子功课除了靠自己，是不是还可以找大学生家教呢？即便家长想找，但大学生今后还可以做学科类培训的家教吗？杭州市教育局昨天就双减政策背景下大学生家教问题做出了一则答复。 杭州市教育局答复称，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第14条，从事学科类培训的人员必须具备相应的教师资格，因此不具备教师资格的大学生不能够开展针对中学生的学科类培训，具备教师资格的大学生通过家教机构从事学科类培训也必须要按照国家双减相关政策来执行。 此前8月18号，有着26年历史的华东师范大学家教中心就曾表示，响应双减政策号召，宣布终止家教相关业务。这个公告在网上引起关注和讨论。 根据官网的介绍，这个中心是由华东师范大学勤工助学管理中心直接管理，并且经过工商局正式注册登记的专业性家教服务机构。教学形式是大学生一对一上门教学，多年来家长满意率始终保持在96%以上，并且屡次获得市教委上海市高校优秀大学生勤工助学项目。 另外呢，9月8号，教育部还对一些课外培训新变种进行了打击。根据教育部网站消息，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发布通知，要求坚决查处变相违规开展学科类校外培训问题，其中提及违反培训主体有关规定、证照不全的机构或个人，以咨询、文化传播、家政服务、助家教师、众筹私教等名义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的，应依法依规予以查处。 南方都市报此前报道，随着双减政策出台，打着新家政名义的助家教师概念就悄然兴起了。他们一方面打着新家政的名义，另外一方面呢，又与一般的家政人员不同，多数不负责做饭等家务，只负责孩子教育问题。聘用一位助家教师花费不菲，一提供助家教师服务的机构价目表上显示，助家教师的工资在每个月12000元到20000元不等。 在双减政策的大背景下，北京市今天举办了教培行业同业互助对接活动，并组织了集中签约。现场2500多个岗位覆盖了教培行业各类人群，解决教培人才再就业难题。此外，还通过免费转课等方式解决已购课家长的后顾之忧。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霍月的报道。 在北京市人力社保局指导下，中国民办教育协会联合中公教育、新高教集团等56家招聘用人单位，以及智联招聘、前程无忧、共同服务、节日教育、鲸鱼小班、五一 Talk、 巨人教育等8家教培机构。北京市职业教育服务中心主任陈东介绍， 教培行业的从业人员都是一个宝贵的人才资源，90%以上你看都是35岁以下的，85%都是本科以上的学历，有的行业我们现在了解到都在觊觎这些人才，所以呢我们也就利用这个优势，推荐一些更加精准的、它适合的这些岗位，起了一个叫换新赛道、筑梦明天这样就业服务平台。目前有智联招聘、前程无忧、精细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已经提供了2.8万家招聘企业，提供了超过22万个岗位。 在对接会上，8家教培机构分别与招聘用人单位在自愿合作的基础上集中签订合作协议。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培训教育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王文博介绍， 企业提供的就业岗位涉及在境内外2500多个岗位，涵盖了中小学、幼儿园等各学段，满足我们教培行业各类人才的就业需求。 近期备受关注的巨人教育也出现在这次对接会上，因经营困难，今年秋季已停止办学的巨人教育目前已与高思、新东方等多家教培机构达成合作协议。巨人教育总裁办主任王丽表示， 就现在已经完成这个转课工作的这个学员呢，大概有30%左右，其他的还在转课的过程中。学费比较多的这种情况呢，主要是这种一对一的学员呢，目前呢，我们也主要是在跟新东方还有一米辅导在对接。我们所有的这个学员都会给安排就是转课的这个工作。老师呢，目前呢已经有近

2022年北京冬奥会进入倒计时阶段，赛事的应急救护保障工作进行得如何？在中国红十字会10号举行的世界急救日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宋永红介绍，北京市红十字会及所属机构重点承担了医疗服务保障、应急救护培训、无偿献血宣传等方面工作，将为北京冬奥会贡献红十字的力量。 宋永红介绍，北京市红十字会救援服务中心为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提供救护车、地面医疗保障，将派出34辆救护车、236名医务服务志愿者承担医疗保障任务。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市红十字会将在北京冬奥会期间提供直升机医疗救援服务，派出2架救援型直升机、2架医疗型直升机，负责国家高山滑雪中心、云顶滑雪公园、古杨树场馆群航空医疗救援保障。 石景山区城市更新行动计划2021到2025年近日发布。未来5年，石景山将对老旧小区、老旧厂房、棚户区、传统商圈、低效产业园区等进行更新改造。经过多年修缮的模式口历史文化街区将于今年10月正式开街。 模式口历史文化街区是石景山区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重点项目，是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重要节点。模式口修缮改造于2016年启动，先后完成了南小街试点、模式口大街和法海寺路2廊、菜市场路、法海寺东街等市政工程。模式口文保区市政条件和区域环境显著提升。 新闻热线9月6号曾经报道，昌平区北七家镇蓬莱公寓小区多位居民反映，小区旧改造成这个家中的漏雨严重。报道播出之后，相关部门对于造成居民房屋漏雨的各个环节查缺补漏，具体情况我们来听一听新闻广播记者王梦雨的追踪报道。 昌平区北七家镇蓬莱公寓小区在2018年被纳入本市第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程，改造项目包括外墙保温、屋面防水保温、外窗更换等等。然而近日不少居民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旧改后小区漏雨严重，首先是外墙保温层破裂造成的漏雨。居民赵先生说， 就是加保温，然后外边又抹了一层薄薄的一层那个砂浆，特别薄，然后下冰雹全给砸花了。就是 记者在小区看到房屋外墙破损随处可见，记者近日联系到蓬莱公寓社区居委会，居委会刘书记表示，在楼体外立面涂防水砂浆是旧改的普遍做法，下一步蓬莱公寓将在外墙重新刷真石漆以防止漏雨。 对对，带冰雹什么的，它这也扛得住。 除了外立面破损导致漏水，居民屋顶新换的树枝瓦由于6、7月份出现冰雹等极端天气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破损，从而导致漏雨。之所以要对屋顶瓦片进行整体更换，项目监理工程师李先生表示，是因为原本的瓦片破损较为严重，并且已经停产，加之本市提倡使用新材料，相关部门才决定统一更换为树枝瓦。对于工程质量，北七家镇政府宣传科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目前出现破损的防水砂浆和树枝瓦都已经再次送第三方进行检测， 外墙那个砂浆啊什么的都进行了检测，说是合格的，是没有问题的，是建委那边是官方的给出的那个检测的结果，就是那个瓦的检测结果到现在还没出来。 北七家镇政府负责修改工作的城乡建设办工作人员王先生也表示，小区出现破损漏雨后，镇政府已经成立专班进行入户走访， 了解他们这个墙体的受损、居民的损失情况，对他们进行那个面对面的沟通啊、答复啊。 蓬莱公寓社区居委会刘书记也表示，目前已经有多个部门来到小区调查走访，改造竣工后的工程验收也将是多方严格进行。 设计、监理，然后甲方、区里边和镇里边的，还有咱们质检站、安检站，还有管理公司，好几方呢。 在雪地里尽情的撒欢儿，在冰场潇洒的投掷冰壶，了解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今天上午，2021年北京科学嘉年华在北京科学中心启幕，科技冬奥主题展、首都科技创新成果展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科普活动揭开面纱。 北京科学嘉年华将一直持续到9月17号，您可以通过北京科学中心官网来预约参观体验。 再来关注今年6月份，新闻热线曾经报道，通州区宋庄镇首开湘西郡小区因为频繁停水给居民生活带来不便的事儿。报道之后，相关部门推动问题解决，但是近日居民再次反映用水又出现新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来听听新闻广播记者姚百言的报道。

根据莆田市的公告，9月10号，福建莆田市在对仙游县丰亭镇一小学在校学生例行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时，发现两名学生为亲兄弟，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立即扩大核酸采样后，又发现四人，包括一名学生和三名家长，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涉及两个家庭和一家四口。 根据此前仙游县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办公室的通报，本次疫情源头疑似为新加坡入境人员林某杰导致的传染链条。流调信息显示，病例六林某杰8月4号乘坐厦门航空852航班自新加坡从厦门机场入境，在厦门定点酒店集中隔离核酸检测都为阴性，9月10号核酸检测结果呈现阳性，从其入境到发现核酸检测结果呈现阳性中间间隔了38天。 因疫情防控要求，今天开始福建莆田汽车站所有省市际班车停止运行。 我们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今天下午福建省莆田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疫情防控的最新情况。截止到今天16点，福建莆田此轮疫情累计报告24例核酸阳性，其中确诊病例6例，无症状感染者18例。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派出工作组赴福建莆田市指导疫情处置工作。 根据流调结果，判定仙游县丰亭镇秀峰村、耕峰村、九社村、蓝友社区、霞街社区为中风险地区，仙游县丰亭镇铺头社区、灵山村为高风险地区。 在对抗新冠病毒方面，国药集团正在研发两款治疗新冠肺炎的特效药，它的特效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特效药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应用？有了特效药，大家对于疫苗的依赖是否会减少呢？我们来听一听国药集团中国生物首席科学家张云涛的解读。 我们这一次呢，推出了两款特效药，一款叫新冠特异性免疫球蛋白，另外一款呢叫那么新冠的单克隆抗体。这两款的药物呢，都是来中和病毒的，那么是降低人体感染以后的病毒载量的。所以这两款药呢，它的作用机制就是减少人体内的病毒或者中降低病毒载量。从目前我们前期那么紧急使用的一些数据来看，和我们现在做的临床方案的这个要求来看呢，那么主要针对的是前期或者中度症状的这个人群呢是比较有效的。那么目前呢，疫苗的研发呢，全球已经经过最火热的阶段，全球近300款疫苗呢已经在持续研发过程中，有100多款呢进入临床研究，有20多款呢进入3期临床研究。应该讲呢，疫苗在这次整个疫情的全球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那么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同时呢，治疗的药物，有效的治疗药物的研发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我想呢，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在努力的研发防止新冠发病感染的一系列的药。那么从目前来看来，各个团队各个机构研发的药都已经相继进入临床前临床一期二期这样一个研究阶段。那么估计呢，未来呢，我想呢，可能应该用2-3年左右的时间研发出有效的这个药物。 新冠病毒仍在不断出现新的变异，目前国内疫苗接种近10亿人，覆盖全国近70%人口。目前我国已针对一些特殊人群开展新冠疫苗第三针加强针的节奏，那么什么时候才是大范围接种第三针加强针的时机？加强针又该怎么打？我们继续来听国药集团中国生物首席科学家张云涛的解读。 加强针的使用呢，其实我们在我们去年的一二期临床研究和海外的三期临床研究工作就做了设计。那么当时来看呢，加强针以后呢，应该人体的抗体水平呢应该大幅度上升，大数呢应该提高至少5到10倍，特别是第二针和第三针间隔6个月以上，也能够获得很高的抗体水平。目前呢，咱们国家的由于第二剂的疫苗呢还没有完成应接进接应种进种，所以我想呢，在第二剂疫苗完成应接进接应种进种之后，我们国家呢现在已经选择了在一些特殊人群，比如说一些输入性危险的地方，那么一些高危力免疫力低下的人群，比如说老年人，还有一些像出国去到高危地区去的人群呢，首先开展加强针的接种。未来在这些人群获得更多的那么研究数据之后呢，我想呢，我们会逐渐的推广到那么全人群来使用第三针。从我们国家现在的新冠疫苗的指南来说，前2针打 A， 那么第三针现在指南要求也是必须打 A 的。 但是呢，前两针打 A， 第三针是不是能够打 B， 这是一个大家高度关注的话题。其实呢，按照我们国家的相关的法规以及疫苗研究的规则来讲呢，在这样一个时期，那么新冠疫情百年不遇的情况下，各种技术路线、各种创新路线都在研发新冠疫苗的事情，国家应该鼓励各种路线的，那我们叫续冠，就是交叉来接种。但是这个接种是有严格的规则的，首先应该是两个疫苗续冠的两种疫苗都是在咱们国家附条件上市的或者上市的疫苗。第二点呢，这两款疫苗在研究续冠接种的时候，首先要在动物体内系统的观察它的安全性和免原性的结果。第三点呢，在开展这个之后呢，要向国家的监管当局提出申请，那么这两款附条件上市疫苗才可以在人群上、在人体上开展那么有效的临床试验。在获得有效临床试验之后，在国家监管当局的批准之下，才可以执行，在有效安全的前提下执行打 A 后面打 B 的这样一个战略。 再来关注，根据新华社的报道，中国科兴公司十号开始在南非开展针对6个月到17岁儿童和青少年的新冠疫苗三期临床试验。 约有2000名志愿者将参与这次临床试验，他们将会被注射2针疫苗或安慰剂，中间间隔28天。研究人员将根据相关指标做出评估。南非有2400万儿童和青少年，如果科兴疫苗获批用于未成年人，将进一步加快南非实现群体免疫。 中国驻南非大使馆公使衔科技参赞沈龙在临床试验启动仪式上说，非卫生产品监管局7月初已经批准了科兴疫苗在成年人当中紧急使用，相信科兴疫苗能够很快落地南非。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新闻2021，我们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十号就澳国防部官员涉华负面言论答记者问。 有记者问，据报道，澳大利亚防长达顿近日表示，当前地区环境比二战以来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和难以预测，有上个世纪30年代的影子。达顿声称，中国损害别国主权，挑战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此前，达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称，中国威胁日益严重，中国军力发展破坏全球稳定。澳国防部宣称将继续行使国际法赋予的航行与飞越自由，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吴谦表示，澳国内一些人固守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观念，甘当美国恶华的马前卒，经常捏造炒作各种反华议题赚流量，发表抹黑挑衅中国言论带节奏，开展对华挑衅性军事行动刷存在，严重毒化中澳两国两军关系的发展氛围，严重损害亚太各国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努力。 吴谦表示，抹黑中国洗白不了自己，我们正告澳方一些人，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坚决反对外来干涉和抹黑挑衅。我们奉劝澳方政客尊重事实，不要渲染中国威胁，将中国树立为假想敌，立即改正错误，停止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以免对中澳两国两军关系造成进一步伤害。 中国驻蒙特利尔总领馆发言人9月10号就加拿大鹅品牌在华涉虚假宣传被罚款一事对媒体回复表示，这事件是一起市场监管事件，所谓中国政府针对的政治化解读完全是无稽之谈。 有媒体致信询问，加拿大鹅近日被中国有关部门罚款45万元人民币，这家企业或其他加拿大企业是否成为了中国政府的针对目标？总领馆发言人回应表示，根据中方市场监管部门详细通告，涉事企业在缺乏事实依据和调查研究的情况下，声称其销售产品所用的羽绒混合材料均含有羽绒，那么这是优良且最保暖的加拿大羽绒，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会对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产生实质性影响，构成虚假广告行为。 发言人说，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任何时候都不会动摇。中国一直支持企业家精神，并继续向外国投资者开放市场，将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保护外资合法权益，促进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增强政策透明度和可预期性，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中国商务部今天披露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月中国外贸形势稳中向好，进出口总额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商务部表示，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复杂，广大外贸主体仍面临海运物流不畅、部分原材料价格较高等挑战。下一步，商务部将重点做好稳增长、促创新、保畅通、扩合作等工作，加强跨周期调节，努力使外贸保持在合理区间。 近日，全国首笔跨境人民币退税经由珠海市横琴新区税务局和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办理。澳门居民冯女士当天收到了国库退付的120元退税资金，实现了跨境退税快速办理，资金直达纳税人境外账户。 跨境人民币退税是广东省税务局联手人民银行广州分行，为方便澳门等境外非居民纳税人，率先在横琴推出的一种税收退库方式。纳税人在境外可通过电子税务网站、远程自助办税平台申请退款，那税务部门审批之后开具税收收入退还书，送国库办理退库手续。那国库呢将会退税资金通过境内的商业银行划转到纳税人指定的境外账户，纳税人就可以收到所退的税款了。 下一步，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和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将推进跨境人民币缴税和退税业务系统化、规范化、制度化，进而在广东省范围全面推广。 教育方面，国家助学贷款新政策快速落地。财政部、教育部、人民银行、银保监会日前发布通知，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根据通知要求，自今年秋季学期开始，国家助学贷款额度提高，其中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每人每年申请贷款额度由不超过8000元提高到不超过12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人每年申请贷款额度由不超过12000元提高到不超过16000元。 根据通知，学生申请的国家助学贷款应优先用于支付在校期间学费和住宿费，超出部分可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 公安部交管局近日部署全国公安交管部门开展酒驾醉驾集中整治行动。9月13号开始，全国交警将开展为期10天的酒驾醉驾执法直播联动，边执法边宣传，最大限度警示并提示驾驶人抵制酒驾醉驾，将安全风险排除在萌芽阶段，保障群众节日出行安全。 近期多地发生酒驾醉驾肇事导致的交通事故，造成多人伤亡。9月2号，安徽省蚌埠市固镇县驾驶人张某醉酒驾车冲入路边人群，导致2人死亡，21人受伤。9月6号，辽宁省辽阳市灯塔市驾驶人郭某醉酒驾车越过路中双黄线，与一辆电动三轮车相撞，导致三轮车上3人死亡。这两起事故都暴露出酒驾醉驾对道路交通秩序和群众生命安全的严重威胁。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依法对上海切特电子有限公司、上海成盛实业有限公司、深圳市裕畅科技有限公司3家汽车芯片经销企业哄抬汽车芯片价格行为，共处250万元人民币罚款。 经过调查，这3家企业大幅加价销售部分汽车芯片，如进价不到10元的芯片以400多元的高价销售，涨幅达40倍。在供需平衡交易条件下，汽车芯片贸易商的加价率一般为7%到10%。 汽车芯片是汽车制造业的重要元件。今年上半年，受全球汽车芯片供给严重不足的影响，国内汽车芯片出现了供需失衡。3家经销企业利用我国汽车芯片供需失衡，在采购价格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大幅加价销售汽车芯片。下游汽车零配件企业因无芯片可用，面临着断供违约赔偿的风险，不得不接受当事人的高额报价。 经销企业这种大幅加价行为，不仅不能增加产品供应，缓解供需矛盾，反而制造紧张情绪，致使零配件制造商、车企等各环节恐慌性备货，进一步加剧供需失衡，推动价格过高、过快上涨，扰乱了市场价格秩序。 引发社会关注的货拉拉女乘客坠亡案，昨天在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货拉拉司机周某春因为过失致人死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法律和行业专家认为，这起案件在推动网约车行业规范化方面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我们来听一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今年2月6号，湖南长沙23岁女子车某某使用货拉拉搬家途中从车窗坠车受伤，经过多日抢救，于2月10号去世。昨天，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货拉拉司机周某春无视车某某反对更改行车路线的意见，发现其探身出车窗的危险举动，但没有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认定其行为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岳深山分析， 这个司机的主观心态是一种过于自信的过失心态，就是说他已经预见到了说这个乘客是有可能会发生危险的，但是呢，他认为他采取的措施，比如说轻点刹车等等这些措施，能够避免这个危害后果出现，但是危害后果最终还是出现了。 法院一审判处周某春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岳深山说， 过失致人死亡的是3到7年的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就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了。而且本案的司机有自首的情节呀，还有一些积极施救的情节等等，从这些方面综合来考量的话呢，可能对他进行的是判一缓一的这样的一个量刑，不至于在危害社会，而且他还不是一个累犯的这种情况下才会适用缓刑。一审宣判之后有10天的上诉期，过了这期限判决就生效了。 针对判决结果，记者昨晚多次联系受害人车某某的亲属，电话始终无人接听。被告人周某春妻子李女士接受记者采访表示，暂时没有上诉的想法。 我昨天就预估到了什么样的结果，基本上差不多吧，确实跟我的预期有一定的差异。就像我自己发微博一样的，我很想他获得自由。 针对这起案件，记者联系到货拉拉，截至昨晚发稿前，对方没有给出回应。今年3月30号，货拉拉曾表示已完成整改，上线了录音功能、行程位置保护等功能。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李俊慧认为，货拉拉坠亡事件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法院已经认定了司机需要对乘客的意外身亡承担刑事责任嘛，那其实他也给整个网约车行业安全规范服务提供了一个警示。对于未来有了这么一个令人心痛的悲剧之后，那其实大家都会进行反思，都会进行相关安全机制的一个完善，如何更好的保护好司机的权益也好，乘客的权益也好，也会成为整个行业健康发展的一个趋势所在。 近年来，滴滴、货拉拉都发生过乘客死亡的悲剧。去年11月，交通运输部起草《道路运输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其中明显加大了对网约车平台的监管力度，提出客运车辆需要配备卫星定位装置和智能视频监控。李俊慧表示， 行业主管部门也好，或者说相应的平台公司也好，他们都应该推动这些好的这种措施做法。现在从客运服务角度来讲，货运服务角度来讲，都有了很好的基础了嘛，其实是具备条件形成中全国统一适用的这样一个规范或者法律标准了。 我们再来插播一下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保定市徐水区人民政府通报，今天凌晨3点多，崔庄镇大兴庄村延禧羽绒加工厂一名工人在查看浮渣池水泵时晕倒，随后又有多名工人在施救过程中晕倒，经全力抢救，一人脱离生命危险，其余6人经抢救无效死亡。 事发之后，徐水区立即启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组织应急、消防、公安、卫健等部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依法依规进行处置，并积极做好善后等相关工作，同时在全区进行地毯式排查，消除安全隐患，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再来关注一起突发事件，今天0点多，大连市普兰店区一住户家中液化气罐泄漏并引发爆炸。事故发生后，消防、公安、住建等部门及属地单位立即临场开展应急处置工作。2点30分，火被扑灭。截至4点30分，事故导致8人死亡，另外有5人受伤，在医院救治，暂时没有生命危险。 大连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第一时间作出指示，市长、分管副市长赴现场指挥救援工作。目前，这座大楼的人员已经被疏散，正在开展善后工作，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三星堆，琳琅满目，金光闪闪，千奇百怪，用再多这样的成语来形容三星堆遗址发掘的文物都并不为过。在大约一年的发掘时间里，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已经出土了金器、青铜器、玉器、象牙等近2000件文物，许多前所未见的珍贵文物也纷纷崭露头角。在考古发掘步步推进的过程中，哪些历史正在被破译？我们来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的报道。 在三星堆遗址发掘之前，人们只是从文献记载中知道古蜀国的存在。这个神秘的国度距今3000年以上，和中原文化中的夏商时期并存。它有五位王，也可能是五个王系，其他一无所知。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考古发掘，让这段历史突然变得斑斓且热烈。那些汪洋恣肆、气象万千的青铜群像，以强有力的视觉冲击唤起了人们千奇百怪的猜想。他们是谁？为什么要埋下这些坑？和35年前相比，2021年夏秋，考古人员对六座新祭祀坑的发掘继续刷新着人们的认知。而一些更为骨骼清奇的器物，在发掘过程中就屡屡超出考古人员的预判。连8号坑发掘负责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赵浩也只能用超级复杂来形容。 这个器物开始最初的时候是定的是铜鼓，那挖着挖着发现不对劲儿，到8月底的时候发现铜鼓是一件大尊。但是就在2天之后，8月27号我们发现这事不对，然后下面还续接着一个人头，人头被焊在了固形尊的底端。然后呢，那个人是也是从来没有见过的一个三星堆的人，这个人头上长了一双牛角，然后是一个纵目的，手臂断掉了。当时我们判断手就是结束了，然后下面是身体往下找。但是昨天晚上发现这事不对，他没有身子，或者说身子是个蛇，头是牛头的，身子是个蛇身，身子在朝后卷曲，他下面还有一件非常大的一件带方座的一件大型容器，目前谁都不知道那器物到底叫什么。整体来说呢，这个器型是完全没有见过的。 这些3000多年前的文物一次次的验证了那句不去三星堆不知自己想象力有多贫乏的玩笑话。而对于考古人员，8个坑之间的连带关系才是最宝贵的线索，他们推动着现代人一步步走进历史的真相。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所所长冉红林： 从一开始我们发掘的时候就非常关注去寻找能够有助于判断8个坑年代的这些证据。截至目前呢，从3号坑的发掘文物来看，5月份就已经露出来的神树残件应该是和2号坑2号神树是属于同一件的。那么现在博物馆展出的2号神树是修复复原的，其实它原来只残留了这个底座这一部分。那我们现在3号坑的这一部分呢，应该是紧接着底座往上的中间这一部分。 冉红林还透露，考古人员会在清理、修复和拼对后，有意识地去跨坑拼对，也许会有更为震撼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人们通过人像、神树和面具看到的只是三星堆古蜀文明的独特，而6个新祭祀坑以及它们和1、2号坑之间的关联才是读懂古蜀先民的密码。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威告诉记者，目前这种关联已经初露端倪，但更多的发现还有待时间去作答。 3号和2号坑是坑位接近，方向一致，然后6号和5号呢，他们俩比较接近，也是都很小。7号、8号规模差不多，方向一致，但是跟其他的6个坑方向不一致。原来也有争论，究竟是一次性埋的1、2号坑，还是他们之间有年代的间隔？因为现在很关注，比如说2号坑和3号坑之间出的东西有没有可能是互换的，比如有没有可能复原成一件？如果有这样的证据呢，这证明是同时埋放的。这些呢？都不能定论，我们现在只能说是确实它有2个2个一对儿，然后方向一致，规模差不多的这种现象，对于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新的资料。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1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20年前的今天，当地时间2001年9月11号早上，19名恐怖分子挟持民航客机袭击美国本土，造成2977人遇难。世界从那一刻开始发生了变化。20年后的现在，全美正在用3天时间祈祷和纪念911事件的遇难者。有关美国国内911纪念活动的最新动态，我们来听一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的报道。 2001年9月11号，美国爆发了震惊全球的911恐怖袭击事件，高耸的纽约世贸中心双塔起火倒塌，成为美国现代史上最令人触目惊心的一幕。如今911事件过去整整20周年了。当地时间9号，拜登宣布全美将在当地时间9月10号到12号用3天时间祈祷和纪念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遇难者及其家人。在白宫官网刊登的声明中，拜登表示，我请求美国人民通过祈祷、沉思、纪念仪式、参观纪念馆、敲钟、点亮烛光以及其他适当的仪式和活动来纪念和缅怀2001年9月11号的遇难者和他们的亲人。我邀请世界各地的人们参加这一纪念活动。据911纪念博物馆官网称，他们将于当地时间11号8点30分开始组织遇难者家属在911纪念广场上大声朗读遇难者名字的活动，并在8点46分进行第一次默哀。另据美国纽约时报9号称，11号当天在纽约将会举办7场纪念911的活动，其中由911纪念博物馆组织的贯穿全纽约市的灯光秀将在11号日落时分，用88个7000瓦的灯泡直射向曼哈顿的天空，映照出双子座大厦的形状。此灯光秀纪念911活动是全美首次展出。911纪念博物馆组织方表示，之后每一年的911纪念日都会举行灯光秀。整个城市的建筑物包括帝国大厦、世界贸易中心、一号楼、大都会歌剧院、林肯中心广场和纽约历史学会都将通过用天蓝色照亮他们的外墙和屋顶来加入纪念馆。911恐怖袭击事件已经过去20年了，多数美国人现在认为国内恐怖主义比国外恐怖主义更令人担忧。在这20年当中，监视工具与科技进展快速，美国社会各角落充斥着交通监视器、智慧型电视等，令人感觉几近受到全面监视。据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美联社和诺克公共事务研究中心于8月12到8月16号进行了一项针对国家安全的民调，结果认为美国人对政府竭尽手段反恐的做法与911之后那几年大相径庭，而且是跨党派有此共识，认为即使以保护美国本土安全为由，也不应过度使用情报收集工具与手法等。 好，节目最后呢，提醒各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傍晚西部山区雷阵雨，后半夜多云转阴，有小到中雨，局地暴雨伴有雷电，偏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偏南风2、3见4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60%。 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35到55，空气质量1级，属于优。 好了，今天的新闻2021节目到这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李凌、于浩，责任编辑杨红，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见外14号。 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 网红黑猩猩正在那玩耍呢， 欢乐假期尽在北京野生动物园。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传承是中华汉字的横平竖直，是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传承是祖母万千的手拙，七彩云南翡翠一生拥有，世代传承七彩云南。